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别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呢，跟大家说了哈，在世界杯观赛期间，我们各位球迷们应该注意的法律问题。昨天呢，跟大家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哈，分别是喝酒狂欢之后开车回家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还有呢，就是熬夜看球疲劳驾驶，这肯定也是不可以的。第三个方面呢，是这个为了看球啊，结果编造假条，后来呢，单位和这个伪造假条的劳动者解除了劳动合同，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第四个方面就是所支持的球队获胜了啊，球迷非常高兴，兴奋的砸车，后来呢承担了刑事责任。那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格外的来留心？我们会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完了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们将会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后半时段跟大家讲这么一个事儿哈，就是90多名游客居然买到了世界杯的假票，结果呢跑到俄罗斯去旅游，却没有办法进场看球赛，那么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首先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官依然是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分别是刑事审判第二庭的杨寿法官和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朱龙珍法官。 我们看到这个第五起案件是一个涉及赌博的一起案件。 嗯，赌球是吧？ 嗯嗯，那讲的是2012年的一起案件。这个小王呢和小周在观看欧洲杯的时候， 嗯， 就发现了一些网站可以充钱赌球。那么从案例上来看，这些网站呢不是那种我们在正规的网站上可以看到的正规的一些 就是赌博网站 途径的那些网站、 就是非法的这样的赌博网站。 对、于是呢他们就想到了要借用这个网站来自己挣些钱，他们就叫上了喜欢赌球的10来个朋友，组了一个赌球局，参与赌球的人只要一个电话便可以下注。那么其中小周呢就负责日常账目以及帮赌球的人分析下注的情况，那么小王呢负责出赌资。经过两个人的组织啊，一共组织了有16场赌局， 嚯， 有一个人一场就下注了几万块， 嚯， 一届欧洲杯两个人收了近100万元的赌资，但是他们没有赢钱，自己还输了20多万。最后呢这个案件呢也是被警方侦破，经过法院审理，认为两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因为我记得刑法当中还有个开设赌场罪是吧？ 对 对，开设赌场罪应该是赌局的组织者，然后赌博罪是不是只要是参与赌博就够罪呢？所以这个您跟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赌博罪、开设赌场罪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因为您讲的这个案子里面，我觉得好像这俩人组织这个赌局是不是也算开设赌场了呢？ 从这个罪名的这个制定来讲， 从1979年的刑法，那么就有赌博罪 对、 啊、这一概念。 嗯， 那么当时的赌博罪呢，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啊，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 哦， 那么在1997年，在这个修订刑法的时候，又加入了开设赌场的这一罪状，就等于把这个赌博罪就给完善扩充了一下。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6的时候，就把这个私设赌场专门单列一款单独为罪，那么这样呢就等于是缩小了赌博罪的范围。但是从行为上来看，因为私设赌场它的危害行为要大于一般的赌博行为， 对， 所以把它单列为罪，同时呢对它的处罚也是有所提升。我们来讲呢，赌场嘛，肯定是要有固定的场所呀。当然现在因为和互联网接触的比较多，那么他们可能会租一个服务器或者建一个网站，那么就开设了这么有这种开设赌场的行为。 这时候就可能不需要实体的赌场了，跟以前那种比如公安机关抓获的在一个院里开设赌场的行为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作为赌博罪的其他的行为来看呢，他们虽然没有开设赌场，但是也是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一个明显的特征嘛，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一般来讲啊，盈利的目的是主观上的一个特征。那么从客观上反映呢，据从实践中反映出最多的这个行为要素还是一个组织的行为，就比如说会招呼啊、拉拢啊，或者怂恿身边的人来参与到自己的这个赌博行为中，就可能涉及到是一个聚众赌博的行为。那么以赌博为业呢，就一般是指那些以赌博为生活和主要经济来源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达到了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数额标准的话，就可能涉及到赌博罪的这个罪名。 哎，那么这起案件啊，又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在世界杯期间，这种赌球的这种行为又开始抬头了。哎，那么您又有哪些需要跟我们广大的这个球迷啊需要提醒的吗？ 对于这个罪名来讲啊，竞猜怡情，赌博入刑，所以要奉劝大家不要图一时的畅快，而让自己身陷囹圄。刑法上赌博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对于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就持有少量财物进行输赢竞猜的，那么属于正常的文娱活动。如果以盈利为目的，组织三人以上赌博，抽头余利数额累积达到5000元，获得赌资的数额累积到50000元，或者参与赌博的人数累积到20人的，就可被公安机关立案追诉。同时也要说明啊，这个赌博罪呢，不以输赢为标准。这个规定在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赌博案件两个问题的电话回复中就已经明确了。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生活和主要经济来源的，不以输赢论，均应依法惩处。所以要奉劝大家远离赌博，健康观赛，文明观赛，这才是世界杯期间的正确观赛。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最后一个案子，我们也是涉及到这个民事的一起纠纷啊，我们请到这个朱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个案子呢，是两个球迷在看完比赛之后意犹未尽，自行了组织友谊赛。那么友谊赛的这两个人呢，一个姓张，一个姓蔡。张先生和蔡先生呢，因为在抢球的过程中发生一些肢体碰撞，蔡先生带球进攻的时候被张先生给铲倒致伤。后来呢，经过这个医院认定，蔡先生韧带损伤。后来双方呢，就这个赔偿事宜协商未果，于是到法院来提起了诉讼。 哎，这个怎么个叫模拟比赛啊？是他们看球之后高兴了是吗？ 这是当年是世界杯小组赛，应该是西班牙1-5负于荷兰之后，双方意犹未尽。说我们 就看完球以后是吧？ 对、 哦， 我们来一场友谊赛吧。 哦，是这样。 对， 哦，好的。那结果呢，就引发了这样一个伤害的纠纷哈。那后来是不是这个得承担责任啊？ 法院呢，这种情况认为双方的这个腿脚相撞属于足球比赛中正常的对抗所致。那么作为成年人呢，应当知晓其中存在的危险性， 然后基于公平责任原则呢，这个张先生就是产人那位应该给蔡先生适当的经济补偿。 嗯， 最终双方是一个调解，接受了法官的建议，调解结的案。 哦，那还是结果还是挺好的。 对，结果还是一个很好的。 对，但是因为足球啊其实是一项这个对抗性比较强的运动哈，受伤啊，被绊倒啊，碰倒啊，啊，或者一下子一不小心被铲倒，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哈。所以这个里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你也跟大家说一说。 其实无论是足球运动还是其他的运动， 嗯， 只要是这种有对抗性的、有一定竞技性的体育运动中，都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 是。 那么在这种运动中呢，尤其足球运动出现了人身伤害事件，属于非常正常的这种现象，应该在意料之中。参与者呢也无一例外的处在潜在的危险之中，他既是一个危险的潜在的制造者，又是一个危险的潜在的承担者。足球运动中出现的正当的危险后果是应该被允许的。这种情况下呢，正当的危险的制造者不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那怎么去判断，比如说什么叫正当，什么叫非正 当？对，您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关键一个点。 对呀，对呀。 那么首先要看他是不是一个恶意的，比如说我们铲球铲歪了，有可能铲到腿上。 嗯， 你要一脚给人铲到腰上，那就纯属故意踢人，明显的违反这种比赛规则。这种明显的有恶意的违反比赛规则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是一个不正当的。 那比如说，不管是比如足球、排球，应该有很少有这样肢体冲撞了，因为像足球、篮球可能肢体冲撞更多一些。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都在这个规则之下，统一的规则之下，比如说冲撞了、碰到了、受伤了。或者说比如说我在一个这个球赛当中自己这个韧带断了啊，或者说半月板出现损伤了等等等等哈，那么这些是不是需要比如说这个赛事的组织者或者撞我的人他一定要承担责任呢？一般咱们去怎么去判断这个责任的承担呢？ 这个问题两句话说不清楚，非常复杂，需要看这个组织者承担者到底是谁。那么这个参与者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如果双方都是职业运动员在打职业比赛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会考虑到风险自己负担，并且专业比赛一般是有商业保险的。 哦，对。 那么如果是业余比赛，或者 是爱好者互相之间朋友一块组织的这样，这种 这也不同。 哦， 那么这个组织者是谁？是不是一个足球俱乐部？是不是一个专门的这种体育馆？那么有没有可能一种安全保障义务？有没有尽到一种管理责任？他们也是不同的， 也是不同的。 对 啊，然后像这种，比如说专门一个俱乐部和这种几个朋友一块儿，我就租一个场地，传一个这么一个比赛，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那么我们这个运动员来看，如果都是业余运动员是这种情况，如果有的是专业运动员，有的是业余运动员，这种混在一起玩的情况，那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一个专业运动员断球的时候，我断走就得了，那对方是一个业余的，我非要给他放大招，从背后给他铲掉，那铲歪了。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对这个主观这个过错的认定上，可能就会从严一些。 那这个每起案件都是会不太一样，是吧？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地方。 需要看具体的案件来分析。 具体案件，没错没错。但是不管怎么样哈，这个安全问题应该一定要注意哈。 对 对，所以说通过这个案子，您觉得对于我们这些球迷来讲，真的可能会发生，比如看完一场球很高兴，意犹未尽，咱们去踢一场吧，来一局吧，这是有可能的。我身边也有朋友，比如说我朋友圈里有朋友，他们每周都会赛一场，每周都会踢一踢啊。您觉得对于我们这些爱好者们有什么需要劝告的地方？ 就是要把握一个度吧，虽然可以看比赛或者自己踢的时候可以很狂热很激情，追求的更高更快更强，但是绝不可过度，一定要注意遵守比赛规则，注意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身边的朋友。 我们观赛要文明，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也要文明啊，不要因为一些行为结果最后双方结下仇了，发生一些肢体冲突，这样也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法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我们在观看世界杯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我们也希望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啊，大家在观看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千万不要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好，感谢二位嘉宾，谢谢。 好，谢谢。 好，二位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十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回去就往他腿上的上巴掌，往他撞了就砍。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在国内球迷喝着啤酒刷着朋友圈乐呵呵地调侃着世界杯比赛的细节的时候，在世界杯现场有30多位中国球迷却充满了愤怒和无奈。他们千里迢迢赶到俄罗斯，却因为买到了假票被拒绝入场观赛。据此前的报道，俄罗斯一家公司涉嫌伪造约10000张世界杯球票，据估计差不多有3500张假票通过旅行社代理等方式流入中国球迷的手中，目前已经有多地的球迷是上当受骗。每一届世界杯都有充满热情但知识储备并不足够的新球迷加入到观赛的队伍当中，而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多人会选择直接去现场观看世界杯，但是由于语言障碍、信息不对称，不少人通过代理网站甚至是黄牛购买球票，不仅挨宰，买到比官方票价高出很多倍的天价票，而且还有买到假票的风险。我们在下面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说这里面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下面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个球迷的真实经历。邵先生和他的两个朋友早就打算去俄罗斯看本届世界杯，春节刚过他就找到了一家代理公司预定了阿根廷队和冰岛队的比赛，当时订的球票的价格呢是5800块人民币，代理公司告诉他们5月底就能够把票送到他们在莫斯科所居住的酒店。邵先生说，后来啊，代理公司告诉我们酒店的地址没有填写清楚，让我们重新填写，我们就重新写好之后，但是票还是没有派送到酒店，我们就告诉对方等到了莫斯科自己去取。等邵先生几个人呢到了莫斯科之后，直接就去了派送公司，到了门口却发现公司的门是闭着的，保安告诉他们派送公司在周末是休息的，所以他们在这一天根本就没有办法拿到球票，而比赛是下午就开始了，如果没有办法拿到球票，三个人就进不了球场。邵先生他们很着急，让国内朋友和保安求情能不能让他们过来拿一下票，但保安一直都说不可以。最后无奈之下，邵先生就去体育场门口找到黄牛，刚开始一张球票卖到了18000人民币，临近比赛的时候价格开始下降，最后三个人以均价11000人民币左右买到了3张球票。要知道这只是一场小组赛的比赛。邵先生说，当时啊，他们就想能买到票就好，不进去看会后悔一辈子，价格只要过得去他们肯定会买。但是一直到现在代理公司还没有给邵先生他们一个答复，5800的票钱能不能够退还，多花了这么多钱到底应该由谁去承担，这些问题对于邵先生来说现在依然是一个未知数。而遇到类似情况的显然不只是邵先生这几个人。6月16号30名游客因为买到了俄罗斯比赛的假票没有办法进场观看，也是邵先生看的那一场阿根廷队和冰岛队之间的世界杯大战，而这只是因为假票没有办法进场观赛的当地游客当中的一部分。据当地的旅游执法总队的相关负责人说，根据目前的统计，在世界杯整个赛程当中将总共有90名游客可能因为假票事件没有办法进场观赛。而据此前的报道，这个城市的旅行社的世界杯球票全部购买自俄罗斯的一家叫做安置公司的公司，旅行社全部与这个公司签订相应的购票合同，并支付了全额的球票的款项，但是一直到现在并没有收到球票。有一位叫做李明的球员，他在6月12号抵达莫斯科的酒店，就接到电话告诉李明购买的世界杯的门票下不来了。李明此前委托购买世界杯门票的中国公司发来通知说，由于我公司2018年世界杯球票的俄方供应商的原因，导致没有办法按计划交付实体球票。 据了解，5月5号李明根据朋友介绍打给北京一家公司6728块，购买了两张6月22号巴西对哥斯达黎加的世界杯门票。对方承诺15个工作日，就是5月25号就出票，但是这个承诺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兑现。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公众号发文表示，目前有多家中国旅行社和球迷向大使馆反映，他通过俄罗斯的一家安置公司订购2018年的世界杯球票，但迄今没有收到球票，造成没有办法入场观赛。该公司自称有售票权，并出示了世界杯俄方组织会官员签名的信函，但是经俄罗斯外交部和组委会核实，这个信是伪造的。对此呢，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请相关的中国旅行社和球迷尽快报警，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大使馆也将在职责范围内敦促俄方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好，朋友们，有关呢这个球迷买到世界杯假票这样的事情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呢，下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威宇律师事务所的程晓文律师。程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哎，程律师哈，您看啊，大家呢满怀着欣喜，但是却买到了世界杯的假票，而且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却没有办法进场去观赛，这个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您觉得这么多游客他的这些损失到底应该去找谁要呢？ 当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首先要想到四个途径。首先呢，我们要考虑怎么来寻求保护。如果我们已经到达了俄罗斯这个地方的话，那么首先要寻求当地的这个使馆啊，看能不能救助一下。同时呢，我们要第一时间联系卖给我们票的这一方，比方说是旅行社也好，或者是某某公司也好，我们要求他要么就及时补救啊，拿到真票让我们进场去看，要么呢，如果不能及时补救了，客观已经过去了这样的条件，那么就要给我们相应的赔偿。 嗯， 如果赔偿这一块呢，双方有相应的这样的服务合同啊，或者是售票的一些约定啊，而且这些约定是依法设立的，比较合理的方式，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约定要求他赔偿。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约定的可能比较合理，但是我们的损失远远大于这个约定的内容，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实际的损失要求他赔偿。比如说我们往返的这方面的机票啊，我们已经花费的这方面的就是买这个购票时候的花费的这个费用啊，或者是我们的住宿啊等等一系列的实际产生的这个损失，都应当由出票方，就是卖给我们票的这一方来进行赔偿。另外两方面的就是维权的依据呢，就是说还要向相应的就是卖给我们票的这一方相应的就是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啊，来监督他们及时的去赔偿我们落实接下来的这方面的一些行为。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作为这个买票方，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票的就是最终的出处，它这个假票源自于哪儿， 对， 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们要随时呢向就是出票这一方，就卖给我们票的这一方，当地的警方进行报警， 嗯， 由警察及时来查询这里面涉不涉嫌诈骗这方面的事宜。 但是啊，毕竟啊是身处俄罗斯啊，可能这个语言不通啊，信息不对称呢、啊、这样的情况都存在。咱们假设一下，比如说这些游客是报的这个中国的旅游团啊，旅行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产品，你既可以旅游也可以看世界杯的比赛，结果却因为假票没有办法能够去看成比赛，直接找旅行社就可以了呢？ 对，他们首先是要找旅行社，因为旅行社如果能够切实的帮我们解决这个比如说还有一段时间可以买到相应的这方面的票，那么如果落实啊补救，那如果这个旅行社说的这我也是受骗的，我也没办法，那么我们不是说像在俄罗斯找俄罗斯的警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是我们之间产生服务关系的，毕竟是我们国内的这样的旅行社，那么要向国内的旅行社所在地的这个监管部门啊进行举报，同时呢旅行社所在地的警方进行报警，是这样的途径。 就有些这个球迷啊，他这回跟这个团去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去看世界杯的比赛，但是他付出的团费可能不仅仅是说门票哈、啊、还有住宿啊， 对对对， 酒店呢、啊、这个机票，当地的玩乐，那他可不可以要求退还全部的旅游的费用，还是仅仅只能要求门票的费用？ 这要看就是旅行社设置的这个比如说涉及的这个就是旅游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以观球为目的。如果以观球为目的的话，个人认为呢，它是可以对于这个咱们就是这个相应买票的这些主要是以看球然后顺带着旅行的这样的人员的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要求全程的给我一个赔偿。如果呢它这个设置的这个项目呢只是说是观球是一个方面啊，整个的还是以旅游为主的话，那么你已经消费到了享受到了之前的这个旅游的这方面的，那对于消费掉的东西呢我们是不能要求赔偿的。对于还没有消费以及呢这个票是假的，证实了确实是有问题的，那么稍后的这些损失是要赔偿我们的。 那我们也有很多这自由行的游客，他当时呢是通过网站啊，淘宝啊什么网站，通过代理商来买的票，然后呢自己出钱啊去这个俄罗斯去看比赛。那这时候您觉得他如果一旦出现了假票了啊，买不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的球票了，那么这时候他应该去找谁呢？ 这个大同小异，因为呢毕竟它这是有代理商，比如说我们从淘宝啊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网站购买，那么这些要看他们谁给他们的授权啊，反正是第一时间呢我们作为就是买方的话，从哪里买的我们直接就找谁要。那么同时呢由这个就是出售票据的这一方呢，出售票的这一方，然后由他来把相应的他们认为合法的这个授权合法的公司提供出来，然后我们把他们连带着要进行索赔啊。同时呢我们这个自由行主要就是为了看球的话，那么我完全可以对于往返的机票以及其他的消费进行相应的索赔。 哦，那这些代理方可能也会觉得说，你看我们也是受害者呀，那我们也是通过别的方式拿来的票啊，我们也不知道最后买到的是假票啊，那你找我的话那我也很冤枉啊，那这时候这个游客应该怎么办？ 会出现可能就是作为就是代售的这一方的话，那么他来承担了这个损失进行了赔偿，因为毕竟是他直接和这个购买方取得的这样的直接的法律关系，在我们法律上它是一层一层的直接的法律关系。那么对于这个就是销售商这一块来说呢，他是要直接赔付相应的这个购买这一方，而且购买方也可以选择是找代理这方面来就是索赔，还是直接找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票的来源的这一方来进行索赔。那么对于代理商这块，如果他对这个相应的买票的这一方已经进行了索赔的话，那么他可以追偿。 朋友们，和世界杯比赛相关的法律问题呢我们就暂时说到这里哈。那么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如果还出现了一些什么新的问题，我们也会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及时跟大家来介绍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不要触碰了法律的红线。那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说一说，开网店您得避开侵犯图片著作权的雷区。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要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